你好啊，阿 Ben， 我是阿红啊。 哦，系今日啊，好多谢阿红嚟接受我哋健康解码嘅访问。阿红啊，你有咩症状咧？ 其实咁样，我由细到大就有啲叫白食嘅情况啦。咁同埋近年就因为做嘢多，就开始有啲叫油嘅出现。咁食咗你呢只嗱，咁食咗只提取物之后咧，就有个情况出现就系、是、嗱，有粒油咧，嗱你都见到啊，就系、是、开始见佢谢 系谢咗啦， 谢咗。就开始见佢谢咁，同埋系以前就你以前阿 Alex 都见到就好生猛嘅，初初食 好大粒嘅。 咁我食而家就食第三樽，就份一样嘢就系佢开始谢谢地啦。而家去到七七八八，咁另外就系话啲白食开始，就我会见到一样嘢就系话佢嘅色素咧就开始退，开始退。咁同埋咧就会见到一样嘢就系、是、我感觉到就系嗰啲新陈代谢好似快咗啲皮肤。 嗯嗯嗯，有啲色素出咗嚟，以前就好白嘅，见你就 系啦系啦，同埋你见到开始一啲嗱、如果正如你所讲，我睇下一步就去有机会去晒下太阳先，因为咧我就其实因为有白色咧，我就已经系尽量可以唔晒太阳咧、 因为惊佢反差仲强咗啊嘛。 系啦系啦，因为我你见我块面呢啲咧就系、是、我系呢两年。突然间爆得咁犀利嘅块面、因为我早两年几前咧就晒过一转咧就好厉害，就唔知道反差系点，就突然间转晒，就突然间个白色就好似再扩散咗， 好明显咁啦，因为反差，因为色素唔出啊嘛，如果太阳 晒，咁其实都食咗第三樽啦，咁其实呢只提取物咧个你其实你煮你嘅。情况系点咧？因为我都食完之后，我都觉得我食完之后最主要嘅就系去厕所咧，就去多咗一次。咁同埋去厕所个状况就系、是、去得比以前更加清。清嘅意思就即系话嗱，大家都可能试过去厕所大便唔系断，即系佢唔系一嚿洞咁样嘅时候咧，你用厕纸都要会多少少，但系而家就真系成嚿去晒，就用厕纸个情况咧都少咗，同埋因为环保咗， 环保咗，环保咗 咁呢提取物你，我都想其实都离开咧，都想问一下就系、是、其实个提取物咧个即系其实你个哲学系喺边度 哦，咁其实问呢啲提取物嘅原理咧，其实本身喺医学报告咧就不嬲都有嘅，而系只系咧房间里边咧不嬲都系中医同西医已经主导晒成个市场，但系有好多病啊，好似呢啲白石啊或者皮肤敏感啊、湿疹啊、牛皮癣呢类型病咧，基本上西医同中医都系睇极都唔好啊，或者好咗有翻法啦，因为个原理上大家都系揿住咗嗰个免疫系统嘅问题嘅啫。咁提取物有样好处咧，因为我即系基本上我自己都因为食咗好多年提取物咧，即系提取物嘅好处咧就系医嗰条根啊，即系嗰条本身嗰度医好咗，佢就系好咗。如果你本身西药同中药咧，佢都系揿住咗个原理就系、是，即系好似棵树咁。你依条根啦，因为系依棵树叶咯。如果系中西医嘅原理，都系依啲树叶嘅，基本上原理就系对个身体嘅状况啊。 咁其实我见到佢个成分咧，都系个纯度啊，系去到99%。咁其实呢、个浓个纯度99%咧，个即系话系基本上就系好接近。全部都是那个提取物， 因为提取物冇办法 100%， 因为佢系啲其实佢就系提取嗰啲植物嘅架构，冇办法100%嘅，最多就系99%。咁提取物咧个价钱咧都系用个几何级数上嘅，即系你嗰啲5% 就好平嘅，但去到50%、60%、70%咁上咧，其实就几何级数上。所以喺出边坊间咧买嘅提取物咧，基本上咧点解会冇乜效咧？好多时候，因为成分佢哋唔会去到咁多，因为贵啊。咁我就希望，喂，我希望真係帮到人啦，因为我都自己都食咗系觉得有帮助。咁我希望做啲比较纯度高啲啦，就令到帮到大家，即係可能即係啲哮喘，有啲哮喘医好咗啦，有啲敏感敏感医好咗啦。咁同埋呢佢好咗就係好咗，唔係话会翻发㗎。基本上佢好咗就係好咗，个原理係好咗啊，最紧要就係、 是。咁其实譬如话食呢类提取物呢有冇话即系如果我 假设我啲白食好咗啦，我继续食嘅话系当真系一个唔系医疗嘅作用，系一个 当保健咯。如果食少就系当保健，食少一两粒咪当保健咯。因为其实个原理上咧，食呢啲提取物对个身体嘅状况都会好嘅。即系其实你好明显你自己都会发觉，就系食咗之后咧会好瞓啲。同埋朝早精神会精神啲嘅，但系佢系本身佢系冇药嘅成分嘅，佢嘅原理其实都系调节整成个身体嘅本身原理。 我食完之后我都瞓觉咧，就相对嚟讲比以前咧就你瞓紧嗰段时间咧就真系唔会咁容易醒，因为咧以前就真系瞓，假设十二点钟瞓咧就可能四五点咧就可能会醒一醒，但系而家就头瞓到尾。 哦，咁啊好啦，因为基本上个原理上个提取物苹果果胶就会令佢瞓觉瞓得好啲，呢个系原理嚟嘅。即系我哋而家讲嘅嘢其实唔系咩神秘学啊，其实个原理嚟嘅啫，一加一等于二嘅啫。 好啦，咁我就翻去试下呢只敏迪嘅提取物，就继续试啦。咁样就已经系试到第三樽啦，咁我又觉得都冇乜大嘅问题。咁就有咩新，会唔会有咩新嘅未来发展啊？ 哦，咁希望咧就系调节身体嘅提取物啦，即系四小宝啊、敏迪啊或者肝宝之后，我哋都会出多啲对身体状况调节嘅提取物嘅，因为其实我哋都市人好多问题咧，其实都喺个身体里边积聚咗咁多，都好差噶啦。 会唔会话有啲叫即系话鼻敏感咧，都系食呢只咧？ 鼻敏感都系食敏迪嘅，其实基本上敏迪咧对所有嘅免疫系统病都系有效嘅，甚至系嗰啲红斑狼疮啊、重症肌无力佢都有效嘅。呢个系个原理嚟嘅，唔系咩神怪嘢。咁我哋都希望做多啲出嚟，可以帮多啲嘢。咁啊，有阿红今日阿红教我哋点样去 真身示范啦， 真身示范，因为我哋都想多啲人了解啊。如果系嘅，我哋有啲座谈会嘅，逢礼拜四六点半钟喺大肥嘅个店里面有个座谈会，可以大家嚟交流一下啦，健康座谈会啊。 下次我会嚟即场示范俾大家睇啊。 好啦，咁今日多谢晒阿红先，好多谢晒， 多谢大家， 拜拜， 拜拜。